起点，天天有聊，先播广告。义乌制造品牌广告，水仙子银杏露，止咳化痰定喘，大德药业，森山铁皮风斗，中国铁皮风斗领导品牌。我一同学说，这铁皮风斗到底干嘛呢？是不是车呀？自己去查啊。爱红叶，秀自己，红叶伞。我们红起点呢，每个工作日在手机 APP 蜻蜓 FM 上更新，欢迎大家呢收听。红起点的微博账号就叫红起点，微信公众号张红，欢迎大家关注。今天呢，来聊一聊快播案。那昨天呢，很多朋友点题说，哎呀，快播都快成慢播了，你还不聊啊？话说1月7号上午，快播涉黄案开庭了，因为有直播呀，好多人像集体看了一场中国版的电影《辩护人》一样，庭上精彩的抗辩被制作成一版又一版的语录。这个快播的王鑫啊，说了一句做技术不可耻，马上就红遍网络，甚至有网友喊出说，今夜我们都是快播人。很多人原来没看过快播，甚至一直到快播倒掉都不知道快播是什么，今夜也是快播人。确实呢，在庭审当中呢，公诉人的表现不够专业，不仅在证据方面漏洞百出，甚至对一些最基本的技术概念都搞不清楚。比如说呢，公诉人试图用 IP 地址来证明服务器的唯一性，而对快播使用的硬盘描述是什么，说日历硬盘一块，容量一个 T 啊。结果在庭上呢，还得让王鑫呢给公诉人普及技术常识，所有的硬件都有唯一的编号，这个编号才能证明硬件的唯一性。也有人认为呢，快播呢和 YouTube 比较呢，快播只是一个播放器，而 YouTube 呢，是以播放为主的这个网站。快播尽管应该有一些限制黄色作品的技术手段，但明显不能像 YouTube 那样的网站进行监管。另外呢，没有快播就不能播放黄色作品了吗？那只不过少了个戒指而已。所以王鑫他们说，我们的快播呀，就像菜刀一样，你拿它砍人，拿它剁菜，那我也管不着。至少在网络上，舆论明显的偏向快播 CEO 王鑫还有他的辩护人。王鑫几乎成了一夜之间啊，成了悲情英雄。面对这种局面呢，有关官员啊紧急出动了，力图扳回舆论的优势。9号下午，国家网信办发言人江军就发表了谈话，说坚决支持对快播涉黄案进行依法查处。江军就说了，说所有利用网络技术开展服务的这个网站都应该对其传播的内容承担法律责任，这是中国互联网发展和治理的根本原则。我理解这个网站对内容承担法律责任呢，可能也和上个月在乌镇召开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中国政府呢强调互联网主权的内容有关。那为支持江军的讲话，共青团中央机关报中国青年报社下属的中国青年网1月10号就发表了评论，说快播涉黄案被告人及其辩护人非但没有认识到自身作为互联网企业对其所传播内容应该担负的法律和社会责任，反而伶牙俐齿，辩词洋洋洒洒，带有舌战群儒之风，俨然已经丢掉了羞耻心。而且这篇评论呢，还站在公诉方的角度，揭穿了说你辩护方有丑恶的演技。王鑫们啊，一是偷梁换柱了，二是转移视线了，三是虚张声势了，四是化腐朽为神奇了。官员的政告和中青网的义正词严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两篇文章，一交锋却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有点打乱仗的意思了。九号的新华网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无论快播是否有罪，都要对狡辩的权利报以掌声。文章是说庭审直播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法治的精神，体现了公检法敢于直面挑战的担当。对关注此案的公众来说，这是一堂生动的普法课。直播呢，把庭审放置于公众的显微镜下，先进的传播手段让公众见证了法庭辩论的魅力，也体现了中国司法改革的进步。真理是越辩越明的，无论是公众的反应还是基于辩护本身的这个意义，作为法治的重要气质，庭审辩论为我们展示了什么叫法治的程序价值。哎呀，说的太好了。这篇文章还强调说，辩护方的充分准备依然值得喝彩，就算快播有罪也不能剥夺他们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就算你相信快播有罪也要为这个团队精彩的辩词报以掌声。暂且不论快播是否有罪，尊重程序，尊重辩护，这才是法治。基层公诉人正因为要尊重对方说话的权利，哪怕是狡辩的权利，所以才更要认真履职。哎呀，为新华网这篇文章点个赞啊。但是呢，人民日报的文章不为他点赞。同一天啊，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快播案庭审辩护词再精彩也不配赢得掌声， 文章说被告人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那是公民的权利，没错，律师的辩护也是法律赋予的权利和职责，也没错。可问题是在庭审现场，公诉人的表现也许真的不够好，但不能因为辩论精彩就混淆了是非黑白，也不能因为转发的人多就占据了某种道义高地。法律禁止的行为难道仅仅因为愿打愿挨就可以合法化了吗？正如王鑫所说，做技术确实不可耻，但技术背后的人应该有是非，分对错。我们都应该尊重快播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的权利。不过有句话也应该明白，违法不违法，不看谁更伶牙俐齿。快播的辩护不配赢得掌声。应该说呢，这两篇文章的论述呢不在同一个重点上，并不是绝对的针锋相对，但从标题上来看却真是顶牛的。一个呢要给掌声，一个说不配给掌声，都是官方的顶级媒体，为什么会如此的顶牛呢？其实呢，这可能也反映了当下社会的认知分裂，在任何一件事情上都很难达成共识，包括在体制内。当然这也不是什么坏事啊。作为靠嘴吃饭的我，一直呢很喜欢看各类法庭的辩护，无论是美国大律师的这个结集的这种辩护啊，成书的，还有呢美剧里的律政戏啊，除了美女就是控辩双方的唇枪舌剑，最吸引人了。我的观点是这样，好的辩护当然会赢得掌声，这里不存在配和不配的道德判断，哪怕给一个十恶不赦的杀人犯辩护，只要辩词精彩，证据运用得当，那也会赢得喝彩。而且好的辩护也一定会或多或少影响最终的判决，否则辩好辩坏一个样，那庭审岂不成了摆设了吗？那么官员公开表态了，党政顶级媒体发表文章了，不管主观上如何，在客观上都有舆论干预司法判决的作用，甚至有媒体说王鑫要被判刑十年以上。反倒是尽管网络上热热闹闹，段子手啊各显其能，但网民却很少想干预司法判决。一，这不太可能，法官不大拿网上舆论当回事，虽然有人认为网上舆论干预过司法，但那不过是幻象啊，只是管法官的领导突然重视了一下网络而已。二是很重要啊，网民其实没那么认死理，甚至不关心王鑫是不是有罪，应该判多少年。许多网民不过是娱乐一把，喝个彩或者喝个倒彩，过两天就把这事儿忘了。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红起点，明天接着聊。조심스럽지만 심